Hello， 各位，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女青年曼宁啊。 女青年曼宁，这个大家还是有判断力的，我觉得。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嘛，我是青年曼宁，哎，其实倒也行哈， 是不是？对。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啊，然后我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哎，对。然后到年底了啊，会有很多的福利，还有好玩的东西。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 没错， 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没错，要欢迎大家踊跃的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先说今天的，哎，今天我来的时候哈，发现这个天气哈还不错。刚才我们这个导播姐问我外面下雪了吗？我想想的美，怎么可能下雪呢？是吧？ 哎，导播姐姐，你想什么呢？ 最高气温是2度，最高气温20度哈，最低气温-8度，空气质量非常的好啊，是凉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风保暖，记得戴上这个帽子啊、围巾啊，还要用秋裤加持一下啊，毕竟天气还是蛮凉的。 你穿秋裤吗？ 我穿棉裤。 啊，你穿棉裤啊？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们再来说是交通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的限行机动车是禁止在北京市5环以内行驶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啊，同样是贯穿我们节目始终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跟刚刚曼宁跟大家提到的天气有关系的，说天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花椒直播啊，和我们互动起来。这个时候在花椒直播，我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一家同学。哎呦，一家真的是每天早晨 和我们见面了呀！ 我知道一家肯定是来看我的。 我觉得一家现在就是有苦说不出啊，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是吗？然后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在9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北京市的青年委员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来喝喝茶，说一说啊他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还有发生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哎，蛮期待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板块，叫做青年头条号。哎，青年头条号，青年头条号第一条给大家带来的消息是，2018年的京考笔试分数线已经公布了，资格复审目前已经开始。2018年北京公务员考试的笔试成绩和合格分数线目前都已经公布，参加了京考的考生们呢，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成绩。如果大家已经进入了面试，一定别忘了考试资格的复审。 没错，这个资格复审呢已经从昨天开始了，是昨天啊，一直到这个2月1号呢，也就是明天结束。昨天、今天、明天这3天啊，这个资格复审的具体地点呢，这个招录京啊会打电话给你了，一定要记得接那个固定的电话，这个电话很重要的。或者是考生呢也可以登录这个招录机关的网站来查询。在这呢要提醒大家，资格复审的时候要带上4种材料啊，包括这个网上打印的报名表、成绩通知书、身份证原件，还有报考职位要求的各种相关的原件哈。当然了，这个笔试成绩不太理想的考生你也不要灰心啊，这个调剂职位和符合调剂的这个人员名单呢也会在2月5号统一公布，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查看哦。 哎，及时的查看。哎呀，我的天哪，好甜的，现在 是不是很贴心啊？什么叫现在我一直都甜甜的好吗？ 对，可能因为是这个咱俩有一段时间没有搭档上节目了啊。对，然后一进来之后，其实发现曼宁 变美了， 一直很美。 我以为你会接下来接不出话来了，就我们换下个话题。 一直很美啊，然后真的是啊，大家如果说这个笔试成绩不太理想啊，大家真的也别灰心，调剂职位和这个符合调剂的名单会在2月5号公布啊。 没错， 如果说咱就说的这个。就直白一点吧，就是说今年我就真的没考上了，没有关系，对吧？是吧？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从头再来，好像听起来还是有点惨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先带出来一个关键词啊，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会不会 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件，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这个 剧情 啊、剧情、人设啊，都可以叫做朝阳群众。 哎呀，这是一个神秘组织哈。 啊，这个网友朋友们呢，啊，非常有才的网友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嗯， 分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啊，英国的军情六处， 嗯， 前苏联的克格勃，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啊，还有我们中国北京的朝阳群众。 哎，怎么我们这个这么接地气儿呢？听起来、 啊、 其他听起来都很高端的样子、 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嗯、网友当中的朝阳群众到底有多么大的能量呢？ 有多大呢？ 嗯， 这个朝阳警方就透露哈、啊、截止到2017年底，朝阳区一共有14多万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14多万哦，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呢有300人哈、啊、这些人呢在平常与朝阳警方互动啊比较多的有7万名啊。在去年3月底呢，这个朝阳警方就推出了朝阳群众的 APP， 让那些想办法想要协助警方破案的吃瓜群众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哎，没错啊，这是这个数据啊，从数据上就来看呢、嗯、我们分析一下，说去年呢，说朝阳群众平均每个月向警方提供20000条的线索， 哇， 其中有价值的线索达到8300多条， 每个月就有8000多条。 这 朝阳区这么不安定吗？ 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说不定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谁们家这垃圾可能没倒好， 对对对， 是吧？没到位啊， 盗窃电动自行车啊什么之类的小事了啊。 啊，盗窃电动自行车，其实还有一些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的一些案件， 嗯、 比如说这个扒窃，说甚至有抢劫啊，乃至于有涉毒的相关的线索。 哇， 根据这些线索呢，朝阳警方是一共破获了3700多起案件，消除了390多处啊多起安全隐患。可以说朝阳群众啊名不虚传，功不可没。我觉得 跟 FBI 就没差多少、嗯、对不对？ 对，我们是五大这个王牌情报组织之一嘛。 嗯、真的是厉害啊，谢谢你们啊、哦、 对对对，真的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啊、群众的力量真的是特别大的， 特别强大、 嗯、而且就是你会想到什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嗯、 什么就是类似的啊， 对 对，这种表达这种大家这个集体力量大的这种词语。 能不能以后那个发展一下什么海淀群众啊、东城群众啊，大家都来一起扶着我们警察办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不错嘛。 对，我觉得如果是真能这样的话、嗯、肯定会啊，对我们的这个社会治安啊、社会秩序肯定会起到更好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从明天开始啊，因为明天就进入2月份了，青年头条号的最后，我们来盘点一下，从明天起有哪些新的规定将会走进我们的生活。 哎，我们看一下哈，从明天开始啊，也就是2月份开始，出入境受理窗口为申请人提供免费照相的服务。如果呢申请人携带的照片不符合要求，就不用再多跑一趟了。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免费修图的服务啊？我这个不修我自己接受不了啊，怎么办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真的 啊？ 希望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哈、啊、是吧？大家觉得好不好跟我互动一下吧啊。 对对对， 除了这个免费照相之外呢，其实呢你还可以就近办证哈。就近办证呢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申请人还有申请人的配偶啊、子女啊、父母啊，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办理这个出入证件了。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孔文的户籍在河北省， 嗯， 他的父母、配偶、子女的户籍呢是在湖南省，那么其实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在河北省的任意一个县级以上的公安厅呢，公安出入境的管理机构去办这个出入境的证件，您就不用跑回湖南啦。 哦， 很方便呢。 哦，就这个时候，大家这个曼宁已经给大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啊，就是湖南的姑娘们，然后积极的联系我。 嗯，湖南的姑娘以后多找孔文办证啊。 啊，然后另外呢，大家要申请港澳台旅游的签注啊，还可以自助办理，并且可以自助查询港澳台签注的剩余次数。 嗯， 操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只要带上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啊，到通行证签发地的任意一台自助的设备就可以办理旅游签注，查询签注的剩余次数。 没错， 非常 方便了。 嗯， 还有这个第二条新规啊，从明天起呢，在企业的工作的朋友们呢，退休后可能会多获得一份收入了哈。据了解，这个企业年金办法呢将于明天起要实施了啊。这个企业年金是指什么呢？ 是说这个企业和职工啊，在基本的养老保险基础上呢，还可以自主的建立补充的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只要这个职工达到这个领取的条件啊，可以按月、按次或者是一次性的领取这个企业年金，或者是可以购买一份商业的养老保险产品。也就是说，大家退休以后呢，可能会多一份收入了。 没错啊，除了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两条重磅的福利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新规。比如说从明天起啊，一般纳税人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还有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门槛将会提高，还有就是啊，这个宗教商业化的倾向将会被遏制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能够促进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新规， 没错，还是很期待啊， 对对对， 很期待这些新变化。 对对对，非常的期待啊，非常的七彩啊。因为什么叫七彩这个词儿呢？就是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这个歌啊，叫做《七彩城》，是蜡笔总动员的。 哇！ 啊，就来自蜡笔总动员，由叶一茜演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 每种颜色都有自己的灵魂，每一支蜡笔都是颜色的主人，他们用生命画出星空和云层，他们记录孩子童年的纯真。每一笔色彩都让世界很缤纷，每一支蜡笔都是色彩的永恒，他们用魔法点出火海和山峦，七色精灵陪伴孩子长大成界更缤纷，每一支蜡笔都是色彩的永恒，他们有魔法点出花海和山峦，七彩精灵陪伴孩子长大成人，七彩城七彩城，从这里开始喜欢的旅程，蜡笔小艺术带着孩子们向前飞奔，七彩城七彩城，七色阳光创造 哎，欢迎大家回来哦！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连线了哈，连线的是谁呢？是一个北大元培学院新闻传播方向的小美女啊！我们现在要看看她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鲜资讯了。 对，现在我们已经接通了林轩，林轩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孔文哥好。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一六级的本科生赵林轩。 啊， 很高兴啊，在三周之后又见到了大家。 谢谢林轩啊，今天跟我们连线。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啊什么啊哪些就是有意思的一些分享呢？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说一下。 首先啊，可能对于一个已经进入寒假的大学生来说，除了在家乡，在自己的家里窝着，或者在外面实习、实践，或者去旅行。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件大事，就是出成绩。对，对于北大的同学来说啊，北大校本部是有优秀率限制的，也就意味着一个超过20人的班级呢，除非老师向教务申请，只能够有40%的优秀率。 一门课中，也就是说只有40%的同学能够得到85或以上的成绩。这个成绩可能对于脱离大学生活很久的人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这直接关系着大家的奖学金，大家以后保研，包括出国申请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渴望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一些老师啊，他就会很心慈手软，非常理解学生对于成绩的渴求，所以会尽力给剩下60%的同学接近84的分数。但是还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老师呢，就会更多考量的是学生真实水平啊，有时候就会给出让学生不甚满意的这样的低分，这就让非常多的同学感到很不满意啊。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在中国的大学普遍有争议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如何来选择一门课。当给分好和老师讲的好像矛盾的时候，是要如何做出选择呢？那宁姐，如果是你，你怎么选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选一个两全其美的，有这样的吗？ 有时候会有，但有时候也没有。如果按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我在大一上半学期的时候选择了一门传说中给分非常好，平常的作业也很轻松的这样的水课，但结果我一开始就是抱着我要去水一水这门课，然后所以就没有好好学，结果最后的给分相当不好。反而是有一年选了一门看上去很难，但结果我非常认真的努力的去学了，结果最后的给分还不错的这样一门课。其实 但是这个林轩，其实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里边的问题啊，就是说北大其实也有一些同学还是不好好学习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北大都是那种哇塞，都是学霸级的人物，然后 每天图书馆24小时不出来。 对对对，然后有些同学，然后比如说这个颜值再高一些，那就是以后未来的奶茶妹妹呀。 所以就更不学习了是吗？你怎么知道人家奶茶妹妹不学习呢？ 我没有这么说。好的，林轩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刚才您说的现象其实也是存在的，有些同学是不会好好学习，但是在某些被称为水课的这样的课程中呢，就算这些不好好学习的同学，只要他交齐了作业去参加了考试，他最后的分数也不会差。所以这些课可能就在选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是不太匹配的，他就会这些课就会遭到哄抢。但也有很多同学在课程结束之后会抱怨说明明是一门水课，我得分却很不好。其实这个的正确答案还真的是很难去抉择，但是在我之后观察出成绩之后的这个北大匿名平台树洞里啊，还是会反复出现一些很给我们启示的话。总结起来就是说呢，如果你用水课的态度去对待一门课程，结果总不会太好。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这个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其实还是要跟随自己的心啦，不用去太多的考虑，哎，这个给的分好不好，那个作业多不多之类的。我觉得只要是你喜欢的，你就是再不努力，你的分数也不会太差，因为你的兴趣点在那儿啊，你就愿意为他去付出一些精力啊，或者是时间之类的，是吧？ 对，没错没错。 刚才也算聊了一点比较沉重的话题，那接下来聊一点开心的好了。 好 啊，今年的5月4日啊，就即将迎来北京大学120周年的校庆。作为中国人很看重的这个双甲子之年呢，北大也是非常早就开启了校庆的系列活动。前两天啊，更是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被公布出来。为了庆祝120周年的生日，北大将于2018年5月6日晚举行主题为“青春燕园归来仍少年”的后校园原创音乐盛典，包括洛宾、雪村、巴特尔、邵玉贝，还有我最喜欢的音乐人程璧，都将返回母校带来他们精选的原创歌曲。作为程璧的小迷妹，可以说非常期待这次盛典了。此外啊，百度音乐平台上呢还开通了北大后校园原创音乐盛典的歌曲征集，也希望听到我们广播的海内外的北大人都能够踊跃参加。 哇，120周年的校庆，真的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日子哈。我能不能混进去那个装作一下北大校友，然后 就是现在先让林轩给我们留两张票。 对对对，留好啊，林轩。 我争取。 好的，感谢林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有关北大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说大家没有听到的，谢谢林轩，谢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 好，拜拜，林轩。 拜拜。 哎，其实呢， 这个我刚刚知道，就是林轩他们管这个不喜欢的课叫水课是吗？你当初听过这个词吗？ 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好拿分的课叫水课。 哦， 就是有一部分是我喜欢的，或者是必须要选、必须要学的，有一部分就是用来凑学分的，就是哎，这个很水，选一下吧，很好拿分，就还很轻松。 对，反正我倒觉得吧，这个课肯定是没有水的课， 对 对吧？那个、 之所以开这个课，肯定是有它道理的。 哎，对，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和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那只不过是大家的兴趣点不一样，像刚刚曼宁说到的，对吧？就是大家还是选这个，就是虽然学分很重要啊，它是这个毕业的拿毕业证的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没错。 但是还是要这个，因为学生时代，我觉得真的是感觉过得太快太短了，大家还是要。别浪费自己的时间。 可能是不是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啊、这个学生时代。 那是啊这个啊，其实这个曼宁你不知道，其实我那个 今年五十多了。那就不应该说自己是青年孔文了。 那我说什么？我说我是老、 那个、 老年孔文。 那个伪青年孔文。 你看大家看我的颜值也不像嘛。 啊、高得很哦，看到这个互动平台上说哇主播好帅啊、哦。嗯，好吧，勉强同意了。 人家明明说的是主播很美。 啊，是吗？ 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有六条资讯啊、首先第一条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条娱乐方面的消息，二十四小时第三季本周五首播，白敬亭、胡天一等担任固定嘉宾啊，这个可能啊你是、 这个、这固定嘉宾应该是有很多吧，比如说这个林志颖啊、这个白敬亭啊、魏大勋啊、这些熊梓淇啊，他们都会是这个固定的嘉宾哈。我觉得哈，不少的这个迷妹迷弟们哈，又要蠢蠢欲动了哈， 对对对， 赶紧要锁定一下。 因为提到白敬亭、胡一天，这可能 哎，还有余文乐，哎，余文乐真的是我的偶 像。余文乐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偶像，白敬亭是我这个年代的偶像。 切、啊，暴露了我的年龄啊！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节目啊，其实已经是来到了第三季啊。第三季是基本延续了之前连续剧真人秀的模式，但是呢，会更加重视文化的元素啊。每一期的故事主题都取材自拍摄当地的传说、人文还有历史，然后也再次提醒大家啊。第三季二十四小时的首播时间是2月2号的晚上10点，将会在浙江卫视播出。 哎，那不就是后天吗？如果喜欢这些那个爱豆的同学们，可以关注起来啊！ 嗯，希望 你爱豆。我们再来看对下面的这一条，这个北京电台呢推出了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呢，各路名嘴要齐聚北京了哈。说这个春节要到了哈，北京电台呢，也就是我们啊，推出了这个脱口秀春晚，其中呢这个辩手黄执中啊，哇，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大叔啊，还有胡建彪等等这些名嘴要齐聚晚会当中了。啊，其实一到春节啊，各类的晚会都会上来哈、啊。比如说这个脱口秀春晚，孔文你见过吗？ 脱口秀春晚， 快说没见过的，啊、 没见过。啊、 对， 其实 确实很少见。 对，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青年说的节目，我们每天不都是一档脱口秀在陪伴大家吗？ 只要你观看我们，每天都是春晚哦。 对、啊，每天都是春晚。嗯。 其实啊，要提醒您，就是在这个脱口秀电台脱口秀春晚开始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哈，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活动的详情啦。 嗯，然后还有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同行啊，大家也是这个北京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叫京味名嘴阿龙，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著名的演员何冰老师，哎呀，何冰老师真的是。 国宝级的， 对对对，戏骨何冰老师的戏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没错 啊。对，然后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两档节目，一个是后天在浙江卫视播出的《二十四小时》啊，然后还有大家这个要特别关注的，北京电台啊要推出的这个。奇葩说辩手汇聚我们这边的这个脱口秀的春晚， 这个是2月12号，大家要锁定起来啊、 哦！哎，没错没错，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嗯，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不少次的旅行青蛙这个游戏啊，但是这个游戏呢，现在最近出来了一个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旅行青蛙的开发公司说呢，说现在这款游戏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啊，虽然这是个日本游戏，但是95%的玩家都是中国人啊，只有20%日本人，美国人 占1%。 哇，啊、居然这么高啊！其实 绝对的， 我也下了这个游戏 啊。啊，你玩？ 对， 我 的青蛙 怎么样？ 我的瓜娃子叫阿杰，然后我每天就在朋友圈里面跟别人说啊，我阿杰又出去了，居然还不回来，感觉自己像一个那个空巢老母亲啊。 啊，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 App Store 免费游戏榜上，旅行青蛙已经是连续2周排名第一，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2.5亿，就像我刚刚说到的，现在是绝对的网红。 网红瓜娃子啊。 对，但是这个青蛙它为什么会一夜之间爆红呢？对吧？就是大家也说法不一，反正就是玩的吧，就大家那个就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不知道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最近玩没玩这款游戏啊？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可以和我们回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款网红游戏的游戏体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女青年曼宁，要加一下、 哎呦， 有一种执念啊，一定要加一下，就自己是个女青年。 好吧，好吧，好吧，啊，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啊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现在啊有条件的话，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话题就是天气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就说了， 网友咋说了， 这个天气冷是什么呢？是记得哈，有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哈，早上不想上课，让室友帮忙请假，随便找了个理由，很快我中暑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学校。哎，他这个同学这个给他挖坑啊，怎么请假冬天请假是他中暑了呢？ 啊，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嗯， 我想到是一首歌。 什么歌？ 一剪梅。 你这个 你没有 get 到这个点是吧？ 没有， 就是我可能这个比较跳。我跟你说，我这个思维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夏洛特烦恼肯定都看过， 嗯， 对吧？ 看过， 就是那个就夏洛欺负元华， 嗯， 啊，就是元华，然后就是每当就被欺负了之后，然后这个就是跟他抢那个萧雅，然后元华不是那个也没办法嘛， 对， 就那个时候跟一文人一样，把这个围巾啪往这个脖子上一围，然后那个时候音乐起来之后，天上飘下来雪花，就是一剪梅嘛。 可是跟我们这个中暑传遍了校园，这个 跟天冷有关系啊。 啊、好吧， 下雪了吗？ 好吧，好像也是。 你现在感觉冷吗？ 我现在不冷，我们这直播间快30度了，一点都不冷啊。还说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了啊，东北某个城市哈，政府发通知说元旦当天呢，动物园学生免费游览，哥几个呢就顶着这个-40度的寒冷天气啊去了，结果除了我们几个动物就没看到其他的动物哈、啊，动物都那个冻回去了，只有他们在外边哈、 啊， 什么都没看着 啊、哎对，因为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东北的网友朋友们确实特别多啊， 嗯， 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包括曼宁你玩没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大家拿一杯这个开水， 然后就是，然后你站在原地，然后跳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个开水洒向空中，洒一个圆形，就是 会冻住吗？ 对，顿时那个开水到空气当中会凝结成冰花，而且会形成一个特别漂亮、特别大的一个圆圈。啊，网上很多小视频。 那我们是不是得回去试试啊？虽然我不是东北的啊，但是我们家也够冷的，零下27度，算冷吗？ 那可以了。 是啊，所以我要不改天回去试一下。 对对对，等下节目之后，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啊。 好， 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就是滑的特别漂亮。 哇，这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技术。万一这个开水你这洒身上什么这，怪烫的。 真的不会，真的出去就冻住了。 哇 啊！ 好，回家去试一下啊。 嗯，刚才上半个时段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旅行青蛙、啊。旅行青蛙就是关于旅行青蛙这个游戏。人家数据说了，说95%都是我们中国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在玩的啊，就是大家现在玩没玩那款游戏，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这个花椒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哎， 啊，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到的是一款游戏啊，这王者荣耀，大家也是，我相信应该有我们的听友网友们应该有众多的玩家， 有不知道的吗？ 应该没不知道 的。我也觉得，虽然我这个从来不玩游戏的人，但我都知道这个游戏啊，已经太火了。 哎， 我们发现这个官方介绍哈，这个有一个新玩法叫五军对决，这是五个阵营混战的全新玩法哈，每个阵营两个队员，在这儿呢，玩家可以突破以往的模式哈，两个人组队极速开黑哈。另外这个地图呢不存在胜利和失败哈，只是根据这个队伍来积分，按照第一到第五来排序了。 嗯， 我觉得哎，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像我这种从来没有玩过的，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到这个王者荣耀对抗的这个队伍当中啊？ 对，接下来之后呢，就是曼宁的工作，就是即将就工作呀，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假期啊，这个过年假期的时候，你有的玩了，那个就是，那个 泼水呀， 开黑呀，玩个王者荣耀啊， 有的是我玩的是吧？ 有的是你玩的。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计划三，我们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今晚将会有月全食，蓝月亮将与红月亮相遇。 哇，这是天上两个月亮吗？哎，其实不是的哈，就是今晚呢我们将迎来了一月的第二个月圆之夜，所以它就称为蓝月亮哈。为什么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哈，比如每个月的第二次月圆之夜呢就会被称为蓝月亮，如果天气好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月亮和红月亮两种现象共同发生啊。 哎，也就是说在这个今晚的这个月全食呢，最精彩的时段啊，跟大家要特别介绍一下，是在8:52到10:08之间。在月全食期间呢，大家可以看到不同色的月亮，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月亮。 嗯，很期待哈。 对，但是呢就是今晚的蓝月亮它并不是指的这个蓝色的月亮。 嗯，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 通常情况下它指的可能是一种这个洗衣液之类的，是不是 啊？洗妹妹，他不给咱广告费。 好好好，跳过。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太字啊，什么什么碧浪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啊，好多好多的。嗯，对，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按公历来算，一个月里只有一次满月。但有时呢也会例外，当一个月出现两次月圆之夜的时候呢，第二个月就被叫做蓝月亮。 嗯，要提醒大家哈，在今晚的这个月全食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欣赏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哎， 而且主要发生在前半夜，非常利于观测和拍摄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到户外来欣赏一下这个蓝月亮和红月亮叠加在一起的别样风采。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不仅有蓝月亮和红月亮，还有今天的超级大月亮，因为今天是这个月亮离我们最近的时候，所以那个月亮呢会特别大，所以这是三种奇观吧汇聚在一起了。哎呀，我看到孔文就非常明媚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很崇拜我？ 蛮有生活的。 哇，我感觉自己什么都知道呢哈，其实没有啦。 那么问题来了， 嗯， 对吧？大家今天晚上跟谁看这月？ 哎， 这是一问题。 自己看不行吗？ 自己看也可以啊，自己看呢，就是大家就最多是比如说发个什么朋友圈啊，是吧？发个什么微博啊。 你可以自己看，然后跟你心爱的人说，你看我们现在在看同一轮月亮啊，你有要对月亮说的话吗？ 对， 是不是一个表白的好机会？ 哎，对对对对，就是 准备好啊，孔文，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你今天晚上等着啊。 是我吗？ 这个公然在啊节目当中两位主播开始啊， 哎，怎么回事？ 嗯，这叫什么？ 我什么都不懂啊。 继续跟大家来这个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啊，就是还是会提到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的押金难退成为了去年消费者投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热点啊，2017年最大的投诉热点就是共享单车的押金难退，这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啊，投诉的主要是比如说酷骑单车、小明单车还有小蓝单车等等啊，单个的投诉受损金额呢很小，可能是99、299之间，但是因为被影响的群体巨大，所以涉及的总额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哎，这排名第二的投诉热点呢是远程购物问题哈，主要投诉对象呢是这个电商平台哈、微商等等，而排名第三的呢是这个坑害老年人的虚假保健品和治疗仪。其实大家呢买东西的时候啊，不妨多长一个心眼啊，大家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是不是你在买什么东西之前呢，你可以好好查一查它的疗效究竟是什么，它治疗功效好不好啊，或者问问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啊、儿女啊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种啊鉴别真伪的一种方法和对策啦。 哎呦，我告诉你，哎，你以后要进谁们家门，指定是一好儿媳妇。 哎呦，今天晚上赶紧跟我表白哦。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啊，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来听一下。 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 根坠在你心间。家唯独在你身边。 现在呢，我们已经接入了今天啊，我们连线的第二位嘉宾是《铁道建筑报》的驻非洲的记者刘英才啊，英才是曾经跟我们连线过啊，然后现在英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嗯 ，Hello， 部长您好。 嗨， 见过这位小美女吗？ 哎，我们是真的见过， 真的见过。 我们上礼拜刚见过。 啊，好，好的，好的。英才在今天我们连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我还是想继续一下上次一个小话题啊。 嗯，好。 我前段时间出差索马里啊。我到那之后呢，不仅初步了解了一下索马里，而且立刻就知道了一部电影叫《黑鹰坠落》。 嗯， 这是一部反映改变了美国，同时也改变了索马里的一场真实的战争——摩加迪沙之战。 嗯， 当时呢，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93年的十月，美国根据联合国的决定，派出以特种兵为主体的部队前往摩加迪沙去捉拿两名反政府武装的首脑。 嗯， 就在某一个白天呢，100多名美国大兵在直升机和装甲车的保护下，就前往了直扑摩加迪沙市区，很快就捉住了这两名首领，人呢是抓到了，但是呢，他们就是突然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撤离了，因为当时呢，成千上万的民兵就把他们包围了，这样战争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天亮，他们才安全的或是顺利的把人撤出去，但是呢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嗯， 19名美国大兵当场牺牲。 哦， 第二天呢当美国大兵遗体在索马里首都被拖打的视频啊传回到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就震惊了，或者说是愤怒了，克林顿就决定从索马里撤兵。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在海外执行过地面战争的命令，所以说它改变了美国的海外作战的这种一个整体的策略。 嗯， 同时呢，它也改变了索马里，因为很快联合国的部队也决定撤离，从此索马里啊就陷入了这个战争和落后动荡的这么一个泥潭，一发而不可收拾。 嗯， 所以后来呢，这个索马里就海盗就横行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政府控制无力，海盗就横行。这次我去了那之后呢，见到一个叫纳萨尔的一个51岁的一个男子，但是他一见到就告诉我说，英才啊，你看阿扎尔会发现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这儿好多了，因为最近这个 喂，英才能听啊？刚才可能信号不太好。 啊，信号不太好。 嗯， 取得部分的和解，确实是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索马里，尤其是首都，大部分的这个每个人的表情是比较平和的。 嗯。 然后呢，每天这个人来人往也是比较正常的，但实际上街头啊还是充满了装甲车，充满了部队，充满T-47，充满了各国的部队，尤其是非盟部队，还是比较混乱的。 嗯， 但是索马里确实是现在呢已经是在向好。他就说，你看我原来在很多国家都待过，他也在中国待过，说他会一点中国话。他说你看我现在其实可以去很多国家，但我现在回来了。他还讲呢，就是86年以前，索马里是非洲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他也是索马里也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东非国家。所以和中国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的。 嗯， 但是就是一场战争，一场内战，重创了索马里， 嗯， 重创了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嗯， 所以我感觉呢，这个我们在现在在和平的这个社会啊，可能感受不是太深。 嗯， 我从那儿感受到什么呢？就和平，和平或者是发展啊，真的就像水、像空气一样，你平时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当你切身的失去和平和发展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非常的切身的那种痛苦，那种的无助，那种的无力。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当我从坐飞机回来啊，那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傍晚，那个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我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咱们那个这古老而现代化的北京城啊，这个笼罩在这个绛红色的这个晚霞之中。 嗯，觉得回家了。 哎，我觉得哎呀，太美了，太好了，我到家了。 嗯， 这么一种感觉。 嗯。英才现在在非洲这个去采访报道的这个时间还多吗？ 经常出差去索马里，过段时间呢可能还要常住，但是说现在是来回走的比较多，过段时间就去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 嗯， 这么一个频繁啊， 嗯， 频率。 嗯，好的好的，感谢今天英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然后也希望你在这个在非洲的时候，在索马里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谢谢英才，谢谢英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好，谢谢， 拜拜。 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奇葩青年、 哎、 有话要说啊，有话要说。 有什么话要说呢？ 有什么话要说呢？说最近这个事儿啊，说山东一场婚礼上亲友排队放嘴炮庆祝啊，既环保又欢乐。 哎 啊，此嘴炮不同彼嘴炮。 嗯，怎么回事呢？ 啊，这个我们通常讲就是不是哎，是不是北京人应该有这种说法，说就放嘴炮，就是说好像就是说空话，就是答应的事儿不办啊，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不是这种说法？ 对， 对 是个俗语吧、 啊。对对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啊，说这就是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禁放或者是限放烟花爆竹，所以呢，在很多喜庆的场合啊，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放那种电子的鞭炮，环保哎又热闹。但是呢，网友神奇泡泡发明了一个创意又有趣的方法，就是嘴巴，用嘴巴模仿这个鞭炮的声音。 哎，在这个山东德州的一场婚礼上啊，这个新郎大学的同学们呢，就在婚礼现场了，噼里啪啦的放嘴炮、把参加婚礼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全都逗笑了哈，因为这个营造的氛围效果呢真的是秒杀真鞭炮了哈、网友纷纷留言说这个啊新技能干到了啊，今年过年就要用起来哈、这是不那个还挺有技术的呀，我觉得。 对，这个应该是这个源自那个 B-box。 哦。 对吧？啊。 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这个我觉得啊，你看，比如说，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 我还以为你要来一段呢。 啊，不是，这个技能我还真没有啊，就是。就我觉得啊，就是这些比如说会 B-box 然后能用嘴巴这个打就模仿鞭炮声音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组一团队嘛，搞一组合， 然后那个谁家结婚了， 然后 一个团队都 接个活儿巡演一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个产业啊，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还蛮受欢迎的，而且这样的话大家会哎很新奇啊，很好奇啊、这样的话就会吸引了更多的人啊来祝福他们的这个婚礼啊、我觉得还蛮好 的啊。对对对，因为比如说可能有的朋友家里有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对吧、可能比如周末的时候，哎呦我真没事儿，我也不想睡懒觉，就我跟这婚庆公司联系联系、我跑一婚车，哎、我挣一油钱， 哎，还能沾沾喜气哈、还挺好的。 对，还能沾沾喜气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搞这组合啊、回头这个我觉得会出现一个 各司其职， 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哇，那是不是现在那个学一下还来得及吗？ 现在学一下来得及啊，学一下来得及。刚才说到的是山东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目光往南方走一走啊、就是成都。成都出现了一条老街单身巷，其实呢是私人违规设立的路牌啊。一位来自成都的网友说，最近成都一条路上设了一个新路牌，叫做老街单身巷。很多单身青年看到这个路牌之后就自嘲说，单身这么多年啊，我终于找到组织了。但是家住在附近的一位市民却说，之前呢 说这个路一直叫百寿路，地图上也显示百寿路，从来没听说过叫什么这个什么所谓的老街单身巷这个名字。 哎，那说明在山寨的了哈，这个 山寨的。 城管部门也发现了这个路牌呢，其实确实是私人设立的啦，现在呢已经是拆除了。不过谁起的这个路牌名字呢，还在调查当中啊。这个有律师就表示了，道路呢是一种公共资源，道路的命名权和更名权是属于政府的。普通人呢为道路私自这个命名哈，设立路牌呢都是违法的啦。不过这个律师提醒说，如果大家呢发现了没有名字的路，可以向当地政府呢提出为道路命名的建议啊。 嗯， 哎，我觉得这个老街单身巷住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寓意不太好啊？住进去就又老又单身，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可真的，你本来就单身了，你还住一老年单身巷， 对 吧？对，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能住那个什么桃花巷之类的。 哎， 对 对对对 对, 对，曼宁这提议好， 是吧？ 嗯、对， 改天我们都住进去啊。 刚才说的是奇葩青年啊，接下来之后，今天上半个时段最后的啊一小点时间，我们来到靠谱青年这个环节啊， 哎、靠谱， 我们给大家辟一辟谣啊。 嗯、 今天呢是一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 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呢，朋友圈里出现了哪些谣言啊？我们今天甄选了其中的六大谣言为大家辟谣啊。 嗯、 谣言一，说五险一金变六险二金。网上传言说呢，在五险一金的基础之上增加了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变成了六险二金。但其实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都是自愿建立的，缴费方法也没有固定，和五险一金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六险二金的说法是谣言。 哎，这第二条呢是隐形眼镜会使眼角膜早衰，是这样吗？有网友说，这个戴隐形眼镜十年后呢，角膜好像老得像60岁，哎，这都能感觉到，还挺敏感的啊。但是这个眼科医生就说了啊，根据目前隐形眼镜的材质呢，只要大家科学佩戴，一般对角膜的影响不大了。所以呢，40多岁的人依然有很多的都在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啊，大家不要害怕啊，不会的。 对，这也是一谣言啊。接着辟谣，谣言三，说局部减肥能够只瘦局部啊！最近有医生辟谣说局部减肥是谣言，说要想瘦，全身脂肪都得减少，因为人的脂肪是全身流动的，这边少了就会那边来补，只减肚子或者只减胳膊腿的不能实现啊。然后此外呢，网上还有很多青年都关注局部减肥的话题，网上也有很多针对什么这个瘦手臂啊，什么瘦大腿啊，瘦肚子的这个方法贴。医生提醒您啊，就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把这个谣给辟了啊，说这事儿不靠谱，需要您仔细的掂量掂量，不靠谱。 哎，其实我还真的信过哈，我还真的想要这个局部减一下，后来发现那个、 啊、 没成功。 就是刚刚医生说的，其实脂肪它是流动的。 对， 哎、 这块减了又被补上来了哈。 嗯、 这我们看谣言四哈。煮久了火锅汤会让人中毒。 嗯、 冬天啊，这个大家都爱吃火锅啊，这我昨天就吃了哈。但是这网上呢，有人称火锅煮的时间越长，亚硝酸盐的浓度越高，致癌风险就越大，有可能还会导致急性中毒啊。但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站出来为吃货们撑腰了啊。这个专家就说了，一次性摄入200毫克以上的亚硝酸盐才有可能急性中毒。按照火锅汤里的含量来算，就是要一次性喝个3-4个浴缸那么多那么大的这个火锅汤，这显然不可能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了，煮的久的火锅汤呢不会让人急性中毒的。 哎啊，接着我们跟大家继续辟谣，谣言五，水煮蛋的蛋黄绿了会致癌。食品专家解释说，鸡蛋黄煮久了变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提醒您吃了变绿的鸡蛋啊，对身体没有危害。 嗯 啊，在一月份呢，网上到处流传一个小视频，说煮鸡蛋的时候，如果啊蛋黄外面发绿，就可能致癌。专家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煮蛋的时候呢，会这个形成一种这个化学的物质包裹在蛋黄的外层啊，就是因为这种物质才会有这个绿色的产生。但这种物质呢，会非常少，而且不会被人体吸收。所以水煮鸡蛋要是绿了，您要是看着不好看的，就别吃了。但是致癌那纯属扯淡。 哎，我们再看一下这第六条哈，路由器开24小时会释放甲醛，这有点远哈、啊。这有网友说哈、啊，在路由器周围呢检测到了甲醛含量超标，哎，这是因为他们家的路由器24小时开着啊，这种塑料外壳在加热的情况下呢释放出了甲醛，这个专家就证明了哈，缺乏科学依据啊，不要相信。 嗯， 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放心吃火锅，放心吃鸡蛋，合理上网，清爽过大年啊！ 哎呦，总结的。

事业 下去了。 I'm a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组，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一起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9:06，您现在正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一档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啊，现在是我来接榜了啊，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青年委员啊是红眼圈科技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鲍孝峰啊，孝峰你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嗯。 各位北京广播电台的这个朋友们上午好。 哎啊，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节目。当然了，如果还窝在被窝里或者还在固定的状态，什么叫固定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啊，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可以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啊，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直播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刚才在大屏幕上不停地闪的这个东西啊，给大家一个近景的镜头啊，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然后点到这个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超高的鲍孝峰。 夸奖夸奖。 今天我们的这个做客的嘉宾啊，相信很多的这个花椒的朋友肯定啊愿意和这个鲍孝峰来进行交流，是因为他可是这个圈内人啊，红眼圈。先给我们说说这个红眼圈的寓意是什么，或者红眼圈主要在做什么东西。 好的，嗯，红眼圈呢是我2014年这个创立的一家公司。嗯，这红眼圈这个寓意呢，这名儿哈，红色的演艺圈，红遍演艺圈，所以我们公司有一句口号叫红遍演艺圈，就用红眼圈 APP。 我以为是让别人红眼呢。 但如果你没红，你就可能会红眼了。 眼是演出的眼啊，红眼圈啊。 对对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说我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 十九大伙都讲这个是人民的美好生活。 嗯， 其实呢，因为我比较喜欢从宏观上去看问题哈。 嗯， 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均 GDP 啊，已经接近7000多美金， 很高了。 对，当然2015年、2016年还在持续的增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接近10000美金或超越10000美金的时候，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会突变 啊。 所以呢，洪海泉这家公司从创立的开始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搭建一个这个服务于老百姓美好生活，尤其是文化精神生活的，让老百姓能够便捷地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文化演艺人才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啊。这样吧，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张悦，我特想演话剧，真的，我特想就是也不是说成为大明星吧，我就想比如说有一个平台啊，或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口，说能让我去演一演话剧。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主持人，我在做我本职工作， 是， 那我怎么，我要找到红眼圈会怎么样去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去参与到红眼圈的这个平台上呢？ 是，其实哈，首先很简单，下载一个红眼圈 APP， 然后呢，把您的这个简历资料啊，把您这个为什么您想演话剧，适合演话剧，在您的个人主页上都呈现出来 啊。 其实我们平台有大量的这个用人方，用人方呢包括有影视公司、经纪公司、这个话剧社，凡是各种各样需要用到文艺人才的很多甲方 啊， 其实都在我们平台里搜罗。 就有点像一个招聘的一个网站， 有点像演艺圈智联招聘 啊，有点像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怎么展现？我就只能是我的简历发上去。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垂直领域的嘛， 啊， 所以这个对于文艺人才来说，他更多的展示呢是自己的这个才貌特征，是吧？您会什么？曾经干过什么？第二呢，外形当然也非常重要哈。您适不适合，是吧？甲方要找的那个角色的人物设定的那个形象 啊。 所以我们的APP 里呢，其实是对这个人的多方面的维度，这个用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去展现你整个立体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简历 啊。那你看啊，那比如说我简历投上去了，我是不是可以挑一挑啊？我挑一挑甲方呢？不能挑，得甲方挑我，这意思吗？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我们平台呢还带这个类似微信的私信息系统 啊， 你也可以主动跟甲方说，我挺喜欢您发的这个通告的这部戏的，对吧？可能甲方还没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但您这么一聊，可能甲方觉得可能您比他原来选的还合适，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演艺圈里面。人才的这个，说实话哈，人才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可替代性还是比较强。所以谁多努力一分，多交流一分，多展现一分，谁可能获取的这个机会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 其实话说回来，现在很多，你包括我们现在青年广播做的好几档节目，都会邀请一些这个在北京渴望这个实现自己演艺梦想的很多年轻人。啊，相信这个那个鲍笑峰，笑峰你那里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渴望这个实现自己演艺梦想的年轻人，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这样的例子？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不是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真的是住地下室，然后每天都出来，这个渴望，希望自己能被发现，能被重视？ 坦率的说哈，现在的条件其实比原来要好一点了。这个因为这个大伙，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怀揣梦想的，大部分是九零后， 90后， 95后，甚至呢00年，大家都知道00年今年已经是 18岁了，成年了啊。 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用户年龄段呢，大部分是这个16岁到28岁之间的。所以这部分的这个咱们这代年轻人呢，他普遍家庭条件都比较好，这个所以呢，在北京他生活条件也会好一点，但不影响他追求梦想 啊。 他们呢，就是到了北京以后，一定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去展现自己，去沟通，因为我们经常会办一些这种选秀类的活动，或者帮助影视剧去选角，因为红眼圈也有，其实我们有全国最大规模的选角工作室。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用互联网加的用大数据加的手段，在帮助这个剧组选取更好的人，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这个很有激情拿来我们这儿投递简历的这种年轻的这个我们的青年朋友们，然后呢，我们也跟他这种深度交流，生活上条件上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们更有意思的是发现什么呢？发现现在不仅是这个从艺，或者说你以从艺为目标的年轻人，说我怀揣演艺梦想， 很多咱们在各大这个公司里上班的年轻人，其实他业余爱好中，哎，他也愿意在这个泛娱乐道路上面去走一走。我们公司就有好几个，这个比方说本职工作是产品经理，啊，唱歌唱得好，啊，经常一有活动他就往上冲。我们以前还有编辑，是吧？干的是这个编辑运营，就是运营小编的活。实际呢，是吧？一下班，是吧？就在我们平台上面自己找机会，找完机会就去演出。 哦，那很爽啊！就比如说我下了班以后，其实我可能就渴望有一个展示的自己的平台，我就过去。 对的。 啊、哦，有没有实际点的例子？就比如说你认识的某个人，其实他对于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我就说一个我们公司的吧。刚刚我举了几个例子哈，说说我们公司的这个现在还在职的我们的产品经理。他呢是一个93年的小伙子，然后呢，当然产品经理嘛，主业这是他的主业哈。然后呢，他只要是在闲鱼，他就愿意干嘛呢哈？唱吧，全民 K 歌，然后在那儿自己练。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共区域里面也有那个唱吧咪哒的这种 K 歌机啊，我们经常去唱去哈。他自己还录小样，录完小样之后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音乐类的这种演出的这种在类似星探吧，唱片公司的这些朋友们，他就给自己偷偷递小样。然后因为我们身边同事在开玩笑嘛，他说那你真要被选中了，你会怎么选择呀？ 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很可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我特别好奇啊，肖峰，你今年多大？ 我看着像90后，实际我是这个86年属虎的。 为什么会考虑说大学毕业以后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或者说是为什么哎要考虑说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平台？ 红眼圈呢，其实是我创业的这个算是第三个公司了哈。这个大学那会儿刚开始创业还不是干这个。这个那时候是干点别的，但是呢，说到创业这个事儿吧，哈，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想问我关于创业这个事儿哈，这个就是关于创业呢，其实因为我老家是这个浙江宁波，余姚下面一个县级市叫余姚，我们那儿呢确实经商的这个环境比较浓烈，第二呢，在我们那儿叫做点小生意，那时候你看我零七年创业，那时候还没创业这个词儿呢， 就做点小生意， 对对对对，本质我们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是吧，做点小生意，用这么一种观点。第二呢，这也是这个认识社会，在社会里实践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这做点小生意为什么就能考虑说扎进到这演艺圈里，要和要和这演艺圈进行挣扎和搏斗呢？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跟两个因素很有关系啊。第一个呢是跟我的这个经历，因为跟我的第二个创业公司我第二个创业公司呢是这个跟就是做的是法律知识产权 啊， 那个10年开始做，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也是国家刚提出这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提出从这个很多企业呢从这种纯生产型开始往智能制造，往科技含量附加值方面去转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其实我们那个公司我做了5年，2014年在干红眼圈之前呢，这个把这个公司给卖掉了。那公司我们其实那5年中，我们服务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甚至是服务了很多头部企业，跟这些企业的老板董事长们交流哈，让我对这个文化产业本身啊，有了一个很深的了解和认识，因为知识产权嘛，做的就是版权、商标、专利。那版权和商标很多时候是文创企业的核心资产，是吧？那时候我们那公司叫君和天下，是一个专注在知识产权领域里面只干知识产权哈，我们下面有律师事务所，商标代理事务所、专利代理事务所、版权贸易公司，还有财政局评估资质的无形资产评估公司， 啊，这个所以在资产领域其实我们已经覆盖的比较全了。所以那几年呢，我们其实在文创领域呢，无论是这个出版业， 嗯， 这个电视台啊，动漫， 嗯， 影视啊，包括我们这个互联网领域里面跟文创比较接近的这个一些企业，我们其实都是做了一些比较深度的这个服务。所以我本人也是我们首都文化产业协会第一任的这个常务理事 啊， 这么一个，所以跟我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很看好文化产业，就是我说的老百姓的这个精神生活， 嗯， 在未来的发展。啊，以前的文化产业我认为是个细分产业， 嗯， 但到今天应该说文化产业是半边天，甚至我认为未来它可能知道是四分之三个天， 嗯， 它已经是代表着老，它的背后在代表着老百姓的这个精神文化，嗯，这种生活的一种行业。 对，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代哈，就像刚才我其实也讲了一些哈，是个时代， 嗯， 因为我觉得这年轻人嘛，年轻人呢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自带使命感哈，从小这个自己使命感非常强的人， 嗯，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吧，这个把个人成长， 嗯， 这个社会成长， 嗯， 与这个是吧，这个咱们整个时代发展， 嗯，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很容易顺大势， 嗯， 成大业，还能成就自己，是吧？这我觉得叫人生没白走一遭。 嗯，这个你看着笑峰说是这么说的，但是比如说这个创业当中，其实还是会遇到困难的吧？在你的这个整个的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比较难过的、比较难熬的一段，或者说一次经历吧？ 坦率的说哈， 嗯， 困难是天天都有。因为那个你说创业嘛，创业没有困难， 嗯， 甚至说没有困难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 嗯， 是吧？我们是天天在解决困难中发展，在发展中不停地解决新的困难， 嗯， 啊，这个是一个常态， 嗯。 所以呢，其实对于因为我今年也算是创业，马上到第十一个年头了嘛，从2007年开始， 嗯， 应该说解决困难的这种已经成为生活中、工作中已经是一种很习惯的一个， 嗯， 所以已经不把困难当困难了，当做一日三餐一样， 嗯， 啊。但是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呢，这个说有没有说很难过的那个坎哈， 嗯， 这个坦率的讲哈， 嗯， 因为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心态比较， 嗯， 第二呢，在我眼里的困难呢就三种， 嗯， 啊，第一种呢是哈，这个能用钱解决。那我就会努力去用钱解决。第二，能用人解决，那就努力去沟通。 嗯， 一旦遇到您说那个说人和钱都解决不了了， 嗯， 我一般选择直接就放弃。所以，或者很多 条理很清楚， 或者很多人说用时间去解决哈。 没有，我觉得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你这个解决起来比较困难的，叫选择困难。比如说啊，各个这个对吧，演员都在了。我怎么选？选谁的问题？ 我一般把这个我的困难交给没有困难的人去解决。 嗯，交给、这个、 直接放弃， 直接放弃。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哎，你觉得现在的就是比如说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吧。比如说吧，如果说我是一个这个怀揣梦想的啊，渴望这样去走到这个演艺圈里的这年轻人来说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行，年轻人哈， 嗯， 这个本身啊，优缺点都很明显， 嗯， 这个优点呢是我们敢闯敢干， 嗯， 对吧？对很多事物呢充满着热情， 嗯， 咱们的缺点呢其实是这个咱们可能经历啊、阅历啊各方面啊， 嗯， 还是不够丰富， 嗯， 啊，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应用于任何的行业， 嗯， 像您刚才说的呢，对于咱们这个怀揣梦想准备进演艺圈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呢不一定对哈，这个大家一起交流嘛哈，这个今天也是在这个直播的平台上面哈，这个第一呢，演艺圈它本身啊，这个还是讲，尤其现在哈，更讲究一个德艺双馨， 嗯。 所以呢，从业务层面上，啊，真的是要干一行爱一行，还得要专一行， 嗯， 尽量去专，因为年轻嘛，咱们这个啊，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咱们尽量去专业， 哎， 啊，其实我们可能在演艺圈，很多人都会说韩国的模式特别好， 嗯， 经常拿韩国是吧，日韩的这个来跟我们大陆的这个或者跟我们国内的这种年轻人的这个演艺的这个成长之路做对比哈，其实。说的韩国的练习生其实就是说的这个咱们国内的艺人的学习阶段， 嗯， 一模一样的事儿，因为艺人嘛，就面临着学习、出道， 嗯， 是吧？成长，对吧？ 对， 这三个这个必经的这个阶段， 嗯， 所以在学习阶段一定要对自己严苛一点，在专业知识上面呢，一定要对吧？对，在业务上哈，要拿得出去， 嗯，对， 机会给了你了，你一定要把握得住。很多人是没机会，那没办法。 哎，机会要有了一定要把握住，还有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吧，对吧？ 对， 啊，有的时候要坚持一段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不能说哎我今天这次失败了，明天我就不玩了。 对的。所以呢，这个从业务层面上哈，从业务更多的是你要真的要越来越专业， 嗯， 你要给自己在这方面真的花功夫， 嗯， 花时间，对吧？第二呢，这个整个演艺圈为什么德艺双馨哈， 嗯， 其实德呢是说起来是可能是飘在天上的云， 嗯， 但其实我喜欢把它叫做扎在地上的根， 嗯， 因为什么？因为整个艺人最终怎么衡量一个艺人的价值，他还是得看你有多少粉丝。 哎， 这个呢其实跟咱们各行各业都一样，你得努力去干让社会认同你的事情，每个人认同你的事情， 嗯， 对吧？那这就要求你啊，你在你的道德层面，在价值观层面， 嗯， 你得跟社会主流价值观，你得是正能量的，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德艺双馨哈，是对我们年轻的想要从艺的这个怀揣梦想的这个朋友们， 嗯， 一个目标吧。 哎呀，说得特别好。我一开始认为这个鲍总可能会在说这个，比如说啊，一定得面试的时候要注意啥， 这是技巧了 啊，说的特别的这个高屋建瓴， 嗯， 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这首歌可能对于这个怀揣演艺梦想的年轻人们来说啊，喜欢的一首歌吧，叫《最初的梦想》。 在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让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 北京人

啊，如果说说假话的话，就是微信啊还是比较方便啊，点进去以后就能和我们进行互动，还能打赏，对吧？您看您平时那零花钱分给我一块钱两块钱的，对吧？买个什么法拉利或者买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熊娃娃这种东西是吧？给主播送一送啊。如果说是在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在收音机上的也可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很多我们奋斗的一些精彩的故事。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早晨的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珍贵，因为大家都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各行各业的精英，和大家分享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红眼圈的董事长啊，同样也是在演艺圈这个混迹多年的鲍笑峰啊，也是我们青年委员。好，欢迎鲍总，来，鲍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哎，大家好，那个咱们北京广播电台的朋友们，上午好。 哎，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了如何能让这个一个普通人进入演艺圈啊，其实我们再聊聊关于直播吧啊，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刚立马又问主播什么星座，主播结婚了吗？哈哈哈哈。这个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像这种直播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种直播平台，未来的发展是朝哪个方向发展？ 咱们现在属于做直播谈直播， 哎，做直播谈 直播，这个。直播呢，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属于这个平台服务型公司嘛，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定义里面呢，其实我们更认为直播是一种技术。就像这个咱们传统的电视台一样，这个节目不就分两种嘛，一种是叫是吧现场直播，一种是叫录播。那直播呢，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形式上面的这个展现出来，说把这个直播这种形态直接单拉出来。所以未来呢，我个人对直播行业的判断呢，是它其实是未来是更各行各业都会利用好这种工具。叫直播加。这可能你原来是做农副产品的，是吧？你原来的农副产品销售是靠代理的。对吧？那你现在可能通过直播平台，通过直播这种技术，你就可以直销了。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产工具上的一种进步，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它带动着整个生产力啊，生产关系的这个发展和变化。所以直播行业未来会在各行各业里面得到应用，主播呢也会成为各行各业都在公司内就拥有的一个岗位 啊。合着就是以后我不一定说是叫网红直播了，我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我在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我也是主播。 啊，是啊，你只要再播，你只要再用直播这个东西，就是主播呀。你就可能成为网红啊。 我就可能成为网红，哎，就各行各业都会有直播了，比如直播个卖菜。 对呀。 现在我们叫直播，我们在直播节目。对吧？ 是的， 回头我们可以直播，比如说我们直播这演艺圈怎么面试。 哎，这个主意不错， 是吧？ 对，我觉得 我们直播演艺圈怎么面试的。 对， 这就是潜规则就没了。 对，会阳光很多。阳光很多， 全公开了。 对， 全公开。 因为很多其实咱们行业里说的潜规则哈，就是因为过程信息不对称，所以大家对结果呢就有人为的可操作性因素会比较强，所以所谓的潜规则才有它的空间 啊。 但如果你把过程全公开了，是吧？甚至这个很多真正背后决策的，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是吧，上面有决策的人，但他没有看整个过程，他就觉得哎，底下人说的就是对的。 对的，哎， 是吧？那底下人就有了潜规则的空间，是吧？它其实属于这么一个逻辑，所以直播这个技术其实一切可以应用于这种阳光化的事情上面，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举的就也很对，卖菜 ， 咱们现在很多这个是吧？很多人担心这个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 啊， 确实现在在电商平台里面用直播技术大幅度改善销量的其中一类就是农副产品。他在田间田头 就直播了。 你看到这个你看这个水果是吧，特别新鲜，还滴着水呢，这个时候呢边上就跟着快递公司，主播就跟你说现在下单，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这个西瓜，就是你的。写上你的名儿，写上你的家庭地址，你看到了，快递直接就过去了。解决很多信任的问题。 那真的，那如果假设你说现在这我这，比如说以后我这想买个什么东西可以直播，对吧？ 对啊， 那你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对吧？哎，对，以后这比如说结婚的一对夫妻对吧？老婆不放心老公，我也可以直播对吧？你看我在哪儿呢？现在是吧？ 这已经很常用了， 有意思啊啊！除了我们聊聊直播以外，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看到我很多网上的这个网友都说很关心，哎，这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怎么样去接触这一行，很多人啊感觉好像是很神秘，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真的想演个角色的话，我应该第一步去做什么？ 首先哈，这个对于这个确实呢，因为演艺圈呢它是一个台前的圈子， 嗯， 大家其实这个经常哈，经常在荧屏上面， 嗯， 对吧？上荧屏的人嘛， 嗯， 一定是这个大家比较向往的， 嗯， 对吧？所以演艺圈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金字塔。 嗯， 啊，这个从底层怀揣梦想，一步一步努力到顶层的明星， 嗯， 他们其实是也走得很艰辛的， 嗯 啊。第二呢，因为从放到社会各个行业上，咱们客观的说哈， 嗯， 它就是职业的一种， 嗯，职业的一种， 啊， 嗯。 如果说这个哈，如果说哎，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 嗯， 还是花椒前的朋友们， 嗯， 对这个行业，哎，大家愿意在人生中哈去尝试一下哈， 嗯， 其实首先我觉得从心态上面哈。应该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客观的职业， 哎， 啊，这个你就选择这职业中，比方你唱歌好，你就走音乐路线， 嗯， 对吧？你那个哎，想学想干演员， 嗯， 那你从表演路线开始， 嗯， 对吧？这要用我们专业术语叫出道的方向不同，但不影响您最后跨界， 啊， 是吧？但进了这个圈子之后呢，很多人觉得很神秘， 嗯， 甚至呢，很多我们可能。也会传出一些是吧， 嗯， 这个潜规则哈， 嗯， 尤其有一个有一类职业叫副导演， 嗯，副导 对，大家都觉得这个副导这个岗位福利很好， 嗯， 对吧哈，福利很好，但其实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潜规则那个概念一样， 嗯， 这很多时候因为确实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嗯， 第二呢是由于演艺圈呢它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脉络， 嗯， 还是以人为本的。 以人为本。 第二呢，在人才，就咱们就作为咱们从艺的人哈， 嗯， 在人才方面呢，确实可替代性比较强。 嗯， 就是这个啊， 同样一个角色，我挑你和挑你都一样。啊， 对， 嗯， 因为很多的这个咱们从毛就房子一样，毛坯都差不多。 嗯， 而且很多人确实专业度上也差不多。 嗯， 这个时候呢，确实机会和幸运度在里面是占有了一定的这个。成分的， 嗯， 那可替代性越强，咱们这各行各业都一样哈，可替代性越强的行业， 潜规则越多， 潜规则就会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嗯， 啊，这个呢是这个，但演艺圈呢，因为我就说老是荧屏前的成为茶余饭后， 哎， 所以呢，它可能在一个客观的普通职业的增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让大家更有好奇心啊， 嗯， 是吧？更有这个啊，这个还更有大家愿意去讨论的一些点。 嗯嗯，看到小仙女刚才说啊，爆笑风，这个名字好好听啊。小仙女还说，这个如果这个再不读我的留言，我再看七分钟我就走了。 抱歉，一定读哈， 一定读啊。还有这姐妹说，我喜欢喝茶主播呢， 喜欢。这个我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哈， 嗯， 这个吃吃喝喝。 嗯， 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平时我们朋友聚会也， 嗯， 也愿意喝两杯。 嗯 啊，如果咱们这个， 下次我们就对，下次我们就直播喝茶。 对，直播喝茶。对。嗯， 好吧，其实我也讲讲我那个曾经这个被副导选过的经历啊。 哦， 我那个就是我记得在咱们这个西大望路啊，有一个叫 飘 home， 对，有一个飘 home 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啊。这酒店里面大多数都剧组在进驻啊，然后这个来选角儿 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进去以后说你读一段那个台词，我就读了，读完以后好把联系方式留下，然后那个啊回去吧，我们通知你。我说这就结束了。我还想再表现一下呢，好像让我演一个这个失了恋的这个男孩啊，这个独自在街中走的时候自言自语的样子，反正最后没表演好。嗯，其实现在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差不多 啊，嗯。 现在呢，在演员这个领域里面呢，选角哈， 嗯， 如果你是曾经有过作品的演员， 嗯， 那大伙更多是看你作品里的表现， 嗯， 然后再看看你今天大概的一个情况，来判断你在这个 啊，演这个演戏，表演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发展？ 嗯，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作品，是一个白丁， 嗯， 那还真是哈，真是真有这个就是看你差不多， 嗯， 你大概哈就 OK， 你就可以上来试一试。所以很多的、很多人的表演之路，他其实这演员之路哈， 嗯， 是从一个没有台词， 对 的这个群众演员。跑龙套吧，这个 对就像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死尸一样、 对 啊， 从那时候开始的 啊，所以还是真的很有意思。有没有一个统计数据啊？说现在有多少的这个人说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或者有这样的意向，说要进演艺圈？ 我们在2014年哈，2014年的做红眼圈的时候呢、当时做过一个调研， 嗯。 是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跟上海，算是一线城市吧，在比较密集的青年人居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比方北京我们做的是三里屯，做的是王府井，是吧？在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发现，平均每2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说，他要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要么是想从事这个行业，很明确的表态。 哇，那这数据很高了。 确实是 25个人里面有一个，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已经在行业里的数据哈，首先这个在各大影视基地，然后横漂，咱们说横店哈， 横店 比较知名的一个影视基地，横漂就50万， 就是直接就50万从业人员在那里， 在那漂 啊， 在那漂。全国呢，大概在演艺道路上呢，如果在影视圈呢，应该我们差不多有200到300万人吧， 啊、 那个艺校生呢，我们应该现在目前是在30万到40万的一个在校生的一个群体，但是呢，现在我们因为我们2016、2017年我们都做了一个叫校园艺人排行榜，它是只面向在校生开放， 哦、就是说学校里面也可以这个先出来拍一些东西的， 对，至少你表达意愿，你能表现才艺， 就像那个我看着赵薇是大二拍的《还珠格格》。 啊，是的， 啊，是就类似于这样的， 类似这样，就是我们相当于，因为整个行业大家都希望能发掘有潜质的、未来有成长空间的， 对，这当然很抢手啊，优质资源， 优质资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校园里面，因为我们做人力资源的嘛，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帮助这些各大影视公司、经纪公司，是吧？发掘这些新人们，那个但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在我们的校园艺人排行榜，是吧？虽然我刚才说艺校生是30万左右这个数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报名我们校园艺人排行榜的，艺校生的比例不到10%， 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他很多人是学的，就像我刚才举我们公司那产品经理的那例子，他学的是工程机械， 哦， 然后他来报我们校园艺人排行榜， 哦， 然后呢还上台表演还有模有样，说明他的平时已经花了很大的时间精力， 对， 在他这是他的爱好，在他这个爱好上面， 对，然后在爱好上面去学习嘛，对吧？ 对， 所以说是可以这个遇到如果遇到贵人的话，这一下就有没有你在你这里一手培养出来的，这一下子这从最底也不是最底层，从最普通一直做到了这个，对吧？红了。 其实是不少的哈， 不少。 尤其在2018年，大家就能看到更多的，因为这个更多的我们送出去的这个人上了大荧屏。 那你得多来上我们节目啊，这样听众朋友们和这个网友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说不定就被鲍晓峰给领走了。 但大伙不要误会啊，因为我们不是经纪公司哈，我们并不签约，我们是在给整个行业输送 推荐 、所以用我的话说哈，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嘛，正常一个演艺圈从一个人默默无闻，到一个开始大红大紫，就往往的周期都是得3到4年，一般都是这么一个周期。虽然我们现在新媒体的新媒体这个给了很多这种新人新的这种晋升的通道哈，再快也得3年左右才能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 你要把底子打厚一点嘛，对吧？ 对的，对的。所以在未来哈，我能说的是，应该说整个演艺圈的人没什么意外，80%-90%都是红眼圈送出来的，因为我们服务于整个行业嘛，我们整个行业的大数据嘛， 也像我们今年有 您这合着是一个艺人生产基地了，你这 艺人输送基地， 这样吧，您这还要人吗？我这我跟台长申请一下，先撤了， 不用辞职啊，不用辞职，直接下载红眼圈 APP 啊，就兼职啊，兼职。 然后呢，在上面把您的简历丰富好，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甲方， 那会不会说我就做个假的简历我发上去 啊？那不行 啊， 因为 你们是要审核的。 我们是有审核的 啊。 第二，光简历不解决问题啊，因为在人力资源这个领域里面，总有面试这一道的。您过得了简历关，您过不了面试关。第二，您还落一个不诚信的，口碑， 给你这个打上，这不是叫互联网大数据吗？ 对啊， 对， 说咔此人对吧？是吧？这个不诚信，那不毁了您的前程吗？ 对对对对。好吧，我们接下来先放一首歌啊，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来和萧峰来聊一聊关于演艺圈里面的事儿。歌手 姐妹846一直在留言哈， 846 感谢支持 啊，主播今天看起来好美，说什么主播发型很好看，主播带你上高速，我估计还在路上了，应该是。好吧，我们一首歌曲以后继续回来以后，我们想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建议吧，给这些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即将毕业的艺校生吧，或者说已经走到了艺术的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在了演艺圈这条道路上的年轻人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好吗？ 受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5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如果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就问肖峰一个最后的问题吧，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毕竟你也是在创业的领域，而且还是在这个娱乐圈啊，风口浪尖啊。 这个。三点建议吧哈，各是个人的哈，这个第一呢，咱们广大这个青年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尽量争取的把自身的发展啊跟这个社会国家的发展联系到一起，这样呢你容易踩对点，容易跟着这个时代成就你自己，这是我觉得从这个选择大方向上讲哈。第二个呢，从这个如果你已经做完了选择，你无论在各行各业里面，一定要在近短的时间里面让自己尽量的做到专业，那就是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尤其在刚开头的时候去学习，无论是吧跟文字学，还是跟这行业里面有经验的人学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成长来说哈，甚至对你未来再做选择来说，是吧，甚至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做生哈，有很大的这个前提基础性的帮助。第三呢哈，假如你这些都具备了，第三就是坚持。这个至少先是吧，至少你在这个领域里面至少要干成点小，定个小目标，是吧，干出点小成就， 先赚他1亿，是吧。 对，是吧，就像我们张悦同志讲的哈，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这里是你的觉得是自己的这个比较认可的选择的话，因为有时候啊这个时间这个量变会引起质变，你会在自己的选择上面柳暗花明，千万不要因为干了1年2年哈，刚开始干是吧，还没怎么熟悉这个行业，咔嚓换一个，还没熟悉再咔嚓再换一个，这个我们年轻人其实最有的资本是青春，最耗不起的也是青春。 好吧，感谢肖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这个我们年轻人分享了那么多啊有趣然后还有建设性的这种建议吧，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年轻人在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就继续努力，我相信只要是年轻就什么都不怕，对吧？ 对， 我们可以 继续，我们自带了资本哈。 对，只要年轻什么都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尤其是在演艺圈啊，如果说是实在是太困难了，就来听听我们节目，找找肖峰啊。 对，演艺圈有需求来找我。 我们定期会把肖峰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这个渴望演艺啊，已经进入演艺圈的这些朋友们一起来交流，好吗？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青年张悦，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青年广播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好了，送大家一首歌，叫做再见喵小姐。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这么冷的天儿，